光鲜。幸福的老人在火把下举杯，丰收岁月添佳果。活泼的小孩在火把下游戏，手捧年糕齐鲁巴。

时代代的种田人，梦里都盼着复兴高照，复兴高照，如今的中 山荒原，带来我的青春，带来我的青春，我的青 Thank you.